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It's no doubt we're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me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仑陈依萍朱婷乐活玩家 即係臨近呢一啲年底嘅時間，你都知㗎啦，就開始有多唔同嘅即係頒獎典禮啊咁嗱。以往大家睇頒獎典禮咧，就會即係中意睇嗰啲咩表演啊，睇下例如話即係嗰啲嘉賓啊，會講啲乜嘢嘢啦嚇。咁打從係咪即係咩廚房宣言嗰啲之後咧？ 本耐啦，呢個 唔係打從啊？咩叫打 從、啊？你真係好耐冇睇電視啊？知唔知？ 點解話打從咧？因为你其实想返以前呢其实好少例如话你喺一个台上面呢公开例如话有啲咩嘅宣言啊表白嗰类㗎。咁但係即係开始耐不耐有一单呢咁就成为咗大家即係会经常谈论嘅所谓经典场面啦、啊。咁甚至乎有啲嘅即係女士啊我即係身边比较女仔朋友系多啲即係会觉得哇好冧啊，好 sweet 啊！如果我嘅另一半又会咁样做嘅话，咁就会好开心啊！但系我又真系谂，喂，其实你另一半，我谂或多或少总有机会喺你隔篱讲一啲好窝心、好 sweet 嘅说话，只系你自己觉唔觉咁解啫，系咪咁讲啊？ 但系我觉得咧，如果要讲爱的宣言咧，一定要喺好多人面前讲，你先有 face 噶嘛？你真系瞓紧觉喺隔篱话，唉、哎，我真系觉得你全世界最好嘅女人，有鬼听到咩？咩？啱啱先？ 嗰句爱的宣言其实就唔系同你讲，同个世界讲。 系啊， 好啦，我已经正式唔爱佢啦，大家。由今日开始，有边个愿意接手嘅，排队一字排开啊！睇下呢一度咧，条龙有几长先？系冇噶，好开心你正式分手啦！即系呢一啲位系嘛？ 你一听你就知系平时唔讲爱的宣言嘅人啦，因为我其实前晚咧我就经历过呢个感动，不过我就唔系主角，系因为我唔系主角。 其实都唔知关你咩事嚟咗。 因为我前晚咧，咁我睇一个电视嘅颁奖礼，咁其中即系颁到一个奖项嘅时候咧，就由即系洪永盛同埋黄翠如做颁奖嘉宾啦。咁你知黄翠如嘅另一半咧，即系大家都知系边个噶啦，系啦。咁佢当佢宣布得奖者嘅时候，就真系佢嘅另一半啊，萧正楠上嚟拎奖。 系， 跟咁上到嚟嘅时候咧，咁啊， 仲有曹永廉噶， 系啦，即系嗰个叫做最受欢迎。 呢一个唔系重点啊嘛。 系啦，个奖咧就叫最受欢迎拍档，咁又系曹永廉啦吓，咁啊萧正楠啦。跟住之后佢拎奖嘅时候咧，咁全部嘅艺员咧喺侧边就食花生啊，嘴佢啦，嘴佢啦，黄翠如啊，颁奖俾你喎，嘴佢啦，咁样。咁啊，萧正楠咧都当听唔到嘅。然之后就继续讲佢嘅感言啦，咁讲下佢，其实咧我都觉得即系2018年啦，喺自己工作上面都有好多嘅成就，所以嗱突然间 dead 咗 air。得咗几秒，咁全部人就哇系咪求婚啊？又起哄啦，即系隔篱嗰啲花生友又哇系咪求婚啊？系咪？ 你系最似嗰个。 跟之后咧，咁佢就突然间讲，所以咧我都即系决定咗我人生一个几大嘅决定，就系多谢我太太黄翠如。嗱，因为点解咁轰动咧？系全世界都唔知佢哋两个咧已经系结咗婚嘅，咁以为佢求婚啦嘛？点知原来哇跳埋呢个 step 啦，已经去到结咗婚啦。咁之后咧更加就讲咗话啊，即系遇到黄翠如咧，令我知道点样。学识去照顾一个人啦，同埋觉得即系我学识点样去做一个男人，咁更加咧喺个镜头之下，全香港700,000+人面前咧，就啜咗一啖嘴仔嘅。跟住哇，即系隔住个 mon， 我都觉得感动啊，即系留下咗一个好感动嘅热泪。 有乜咁感动啫？我望你老公都觉得好感动噶，其实。 点解咧？ 因为我相信佢认识你之后，都系学识咗点样去做一个男人。 每一日都沉浸你嘅幸福嘅生活之中。 唔系应该咁样讲。 开智啦，而家 佢应该。 樣學識咗係點樣去承擔一個責任，但係佢開始唔記得點做個男人，應該係咁樣係嘛？ 唔係啊，但係我即係我唔知阿青會唔會有呢個感覺咧？我自己作為一個女人咧，如果公開場合去肯定一段關係同埋向你去示愛，我真係覺得哇！呢一世真係不枉過。 嗱，我嘅人咧。嗱，我都你 低調啊！話想講， 我嗰日我嗰晚都有睇嘅，我咁啱就淨係睇到呢一部分，即係佢即係阿蕭正楠同阿曹永廉上台攞咗呢一部分啦。咁開初嘅時候我都以為係求婚嘅，咁然後我就喺度心諗又嚟求婚咁樣啦，即係第一下。咁跟住第二下嘅時候咧，就係阿蕭正楠佢繼續講頭先 Abby 所講嘅嗰一番嘅感言啦，就話學識點樣去做一個男人。咁呢一刻咧，其實我係個重點，我係擺咗喺阿黃翠如個樣嗰度嘅。咁我睇下黃翠如有咩反應。咁佢又覺得好，即係其實我覺得黃翠如係有少係好開心嘅，但佢亦都有少少尷尬啦嗰個位。咁我就覺得，即係在我作為觀眾嚟睇，係因為蕭正楠同黃翠如呢一對。而我覺得是 sweet 的， 是 啦， 即是不是因為他舉動，是因為他們兩個人都可能經歷了這麼多，現在他們肯公開承認對方， 沒錯 啦，那又即是男才女貌這樣，我覺得啊都挺 sweet 的， 是啦，即是換轉可能不是蕭正楠和黃翠如，我又未必有覺得 sweet 的。 至於如果換轉什麼樣子呢，就不要說太多啦在我們直播室裡面三個其中一個 自己要這樣 說不要說是誰啦，我們俄羅斯輪盤自己在判斷啦，這些就唔系，但系我即系嗱，其实呢一、這个我觉得都有趣嘅，因为好多时候咧，女性咧即系中意听男人讲嘅，即系唔好讲话咩宣言啦、啊，即系有时候你就系讲一啲女人想听嘅说话，可能轻字啊吓，我今日好靓啊，又或者嗰啲咩我好中意你啊，跟住再大啲嘅就一啲承诺啦吓，一啲嘅表白啦，咁一啲嘅认定啦，咁但系男士好多时候就成日都觉得就系、是、喂心照啊，使乜讲咁多咧？即系如果我唔系对你呢一种感觉嘅话，我唔会同你喺埋一齐啊！唔知你哋觉唔觉啊？ 我觉得系一啲啲男仔噶，我觉得男仔真系有阵时好极端嘅，即系唔同性格咧。因为我真系遇过系 有成日挂喺嘴边， 系啦，我亦都遇过系真系完全唔讲嘅，即系你觉得系、啊、你系咪住我家？ 唔系，等先，我想 把口都 唔嗱，我反而好想知嗰啲成日挂喺嘴边嗰啲系点样咧？即系讲啲咩，同埋即系点样讲咧？其实。 讲啲咩？即系佢会好关心你生活上， 好挂住你啊，咁啊， 会有呢啲啦。 跟住咧， 我好中意你啊，咁样咯，我爱你，系真系呢一啲， 系嘛？ 咁我就会觉得太密啦， 反而我顶唔顺，喂，够啦， 唔系你讲得咁多嘅时候，好似好假咁样样嘛，即系你好似随口噏出嚟，好似都冇用个心去讲咁样样，系犯贱噶啦， 老佛爷啊，挂喺心入面噶嘛，讲到喺嘴边，讲到接晒咩？ 好难服侍啊，真系觉得系。 好睇人噶咯， 系啊，我自己好中意嘅，即系譬如最 唔系，但系你中意系要佢对住个世界讲，唔系对住你讲。 唔系嗱，其实我呢样嘢我系唔得噶，即系我觉得系换转，如果即系譬如喺萧正楠同即系我又好难用佢哋嘅身份去即系去作比喻啦，因为佢哋系艺人啊嘛，咁我哋又唔系话即系要到去到电视700万人面前咁样公开，但系我觉得。如果你譬如在大庭广众，很多人都会在大庭广众求婚的，即譬如成日跑完马拉松的人不求婚的话，那我就会觉得 唔系嗱，即系唔系，我都翻翻嚟嗱，例如话收音机点唱就系咯，即系例如话你中唔中意你另一半喺收音机嗰度，即系可能有啲嘅表白啊，对住即系听众咁样样讲咧，咁有啲人真系中意觉得好 sweet 噶嘛， 系啊， 即系好似例如话 Abby 咁样样，佢老公下下朝朝早去村口街头嗰度 就大嗌一句 Abby 我爱你啊，跟住就翻翻嚟煮早餐俾佢食。咁佢就覺得好冧噶啦，可能嗱，但係如果喺床邊講係唔得噶，即係喺床邊講你唔死出去同我講我愛你先翻翻嚟煮早餐，信唔信我鞭死你啊嗱？可能係咁噶喎。 係啊，我中意喺床邊講，即係兩個人嘅時候講咯。 係，即係因為其實就咁嗱，頭先我哋啊講開，你哋就話男人嘅性格都好極端嘅嗱，真係我身邊咧有一啲真係如果會成日掛喺口邊嗰啲咧，嗰啲其實真係叫做比較口甜。涉滑一啲嘅，即系好多时候咧，佢即系喺女朋友面前系一个样，背后咧系另一个样，所以就会成日都即系挂喺嘴边啊。方姐你唔知啊嘛，又觉得你会想听咁，咁啊跟住你讲多几讲嘅时候，讲到佢都觉得怕，哎呀知啦知啦，衰鬼冤气，唔好再讲啦。跟住咧就会烦少啲佢，其实佢即系嗱。 我自己身边啊，有一啲嘅男仔朋友，如果成日讲就系呢一种咁样嘅性格， 你自己系咪咧？ 我自己好少讲嘅，我自己唔系好多讲，我曾经何时甚至乎系唔讲，我系好避忌去讲添。 点解啊？但你平时系口甜舌滑， 系咯？你对住任何一个女性都口花花噶喎， 含佢于鼻。 等下先，喂，点样样口花花花？同你啊，对你， 你成日都撩我嘅， 我撩你，我话你个稳定，我开始觉得你有啲思觉失调啦。原来你有病，你唔知 道，尴尬啦，真嘢冇攞出嚟讲我。 所以其实我开始怀疑咩呢，我怀疑 Abby 有时候咧喺屋企咧煲到自己老公对佢点好点好，可能自己幻想出嚟。 唔惊，翻到去要跪地。 我怀疑系点解多呢一件事，就系觉得你成日撩我噶，咁我觉得佢一定系错觉。唔系，嗱，我点解讲嗱？我首先讲我自己咧，我自己真系少讲嘅地方就系因为我即系以前我真系咁样谂嘅，我会觉得一个人佢嗰个嘅即系举动。是大于纯粹去挂在口边的一些的说话的。即是举例我关不关心你。如果我关心你的话，嗱嗱我见你可能呢排天气冻啦，是不是你冻的时候我就问你一句你冻不冻啊，咁样。我不如索性就一系揽住你，一系我就攞件褛出嚟褛你啦。即是我会觉得是这样的。咁如果你即手头上咩都冇嘅话，你成日问佢话我关心你一句，喂你冻唔冻啊？但其实我冇任何实际行动嘅话咧，其实我觉得不如唔讲嘅，即系讲嚟有多余。我觉得系，即系例如话饿唔饿咁样样，饿又点，唔饿又点啊？你饿嘅话，你其实即系进一步你想为佢做啲嘢嘛？咁我就会觉得直接就系、是、即系为佢做啲嘢咯。而我好多时候，我觉得我做咗嗰啲嘢之后，我唔使特登再后补翻一句。喂、哎，我惊你饿啊嘛，咪特登捧啲嘢出嚟俾你食咯。你有冇饿亲啫？ 好实际型嘅你系， 但我觉得呢个似一个大男人嘅解变嘅说法，因为其实啦，譬如我有一个朋友啦，佢就好中意做家务，佢直情觉得做家务系佢嘅嗜好嚟嘅。咁但系咧，佢就唔中意有其他人咧插手去做家务，但系佢会好渴望佢另一半讲句：你使唔使我帮手啊？你好辛苦、啊。佢只系需要呢一句。 等先，你个朋友男仔女仔啊？ 女仔嚟嘅，系、啦，即系佢只系渴望你关心佢。一句，然之后咧，诶唔使，我都唔系好辛苦啫，你坐低啦。咁其实佢只系想听到呢一句，而唔系想你帮佢手咯。因为你觉得佢帮佢手就打叉咗佢 嘅话，唔系咁。但系你同呢个大男人系冇关系噶， 唔系因为其实你冇真系去了解佢系咪真系需要你做呢个动作啊嘛。咁你夹硬就帮佢决定咗啲事情，可能佢唔中意咧。 吓，唔系啊，唔系咁你唔中意嘅话，你话啊唔需要啦，咁我冇问题噶，即系我唔系大男人，即系话唔得，一定要着嗰件褛，即系又唔系咁样样。关于这个你最后回来可以继续讨论一下的。 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嗱，我承认嘅，即系有时候咧，有啲男仔嘅谂法系即系自我中心啊！即系头先我都讲啦，我曾几何时我都觉得，喂，我唔需要讲太多，即系我即系如果我系即系有觉得嗰样嘢系关心你嘅话，我嘅即系举动上面已经系表达咗出嚟啦，咁我使乜再讲咧？系咪？即系如果俾你拣啊，你会讲一个人成日挂喺口边，但系咩都唔做，同一个会为你做嘅？佢未必会讲到出嚟，因为佢未必系一个善于表达嘅人嘅话，你会选择系前者定后者咧？ 你俾人拣啲嘢都咁极端嘅啫。 唔系，即系我举例咁样讲，当然其实唔系话中间唔可以有条线， 即系拣 后者嘛，系啦，咁一定系后者啦。 譬如我会前者噶， 哦系啊， 系啊，唔系因为 Abby 你真 系 好极端啊。唔系，你真系好异于常人啦、啊。 因为咧，我中意佢问咗我之后，然之后 佢唔会做 喎，跟住 唔系，但系我会系命令佢，叫佢去做呢啲嘢咯。即系我中意落 order， 而唔系你帮我决定咗。我唔中意你控制我嘅人生。 我举例，但我举例系咩咧？佢会成日都挂喺口边，就系、例如话啊，好啊好啊，我会为你去做，为你去做嘅。咁、但系咧，转头唔记得嘅。咁好啦，我当你真系好啦，我踢佢一脚，佢会做一下，但系永远都唔会系发自内心啦，同埋咧，永远都系要你踢佢先至会做。即是他说、我会改的，但永远都不会改的。你明唔明？即系你咁样都 OK 嘅。 我明，因为我老公正就系呢一啲人， 而你 嫁咗啦， 你好中意，你系中意佢呢一种嘅优点， 拎住条鞭去鞭佢，哎呀，快啲做嘢啊，快啲做嘢啊，咁 咁会唔会似佢阿妈多过似佢老婆啊？ 佢好享受其实，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其实中意一个快女啊，你明唔明啊 ？OK， 我自细就有一个纯寿司嘅愿望噶啦。 系啦，你明唔明白？ 唔怪之你咁觉得萧正楠嗰番说话咁感动啦，系咪因为你老公平时都冇乜点样？ 做咧。 其實你可以命令佢講嘅喎。 但係有時命令咗佢咧，佢都講得唔好啊！你明唔明？ 唔係個重點係佢命令佢，佢肯講就得㗎啦嘛。嗱，佢係唔會發自內心。我命令你而家即刻同我講，咁樣佢會講。 唔係，我覺得講都唔係問題喎，佢講得唔好先係一個問題。甩甩咳咳咁樣咧，完全係望一望，張貓屎喺邊？我愛你啦，即嗰啲喎。 知唔知點解啊？因為唔係發自內心，被逼出嚟㗎嘛。你要明白呢一點啊嘛，係嘛？ 所以我等佢。 你仲等緊係嘛？咁啊，加油咯，真係。唔係，但係我就真係想話，因為有時候咧，即係呢一啲嘅愛的宣言咧，有時候男人覺得，即係其實如果我愛你啊，頭先我哋翻講嗰樣嘢就係話，愛係一個嘅行動。而唔係一個即係淨係純粹講出嚟嘅字句，即係如果我愛你嘅話，其實我係咪應該喺行動上面去做出嚟俾你哋睇，我愛你呢？即係其中一種就係頭先我講啲關心表現啦，係咪？咁但係咧，好多時候男人有個諗法就係話，咁我行動，即係例如話啊，可能我辛苦揾錢翻嚟，跟住後屘照顧你，跟住你唔舒服嘅時候會好關心你，咁嗱未必講出口嘅，但係我喺行動上面，我為你已經做咗呢一啲嘢啦嘛。咁而有時候當個女人仲會問你就係話，其實你愛唔愛我嘅啫？嗱，其實佢問呢個問題唔係質疑你愛唔愛我， 只係想你答 係啦， 我 愛你就係咁簡單。咁嗱，但係好多時候男人聽到之後咧，佢就會剔咗係另外一樣嘢啦，就係話我點解為你做咁多嘢，你都仲質疑我對你嘅愛呢？即係點解你仲要去肯定呢樣嘢呢？咁就去到呢啲位嘅時候呢，其實就大家對於呢一句說話或者呢一舉動呢，有兩種好截然不同嘅睇法。有多時候就係點解啲人就係為咗我愛你呢一句說話你講定唔講呢而鬧交。嗱，即係我身邊真係試過有一啲嘅男女朋友呢，其實呢一句說話呢只不過係一個導火線，但係個男方就成日都唔明白點解你不停要挑戰我對你嘅愛，即係無時無刻你都要 咁嚴重啊。 嗱，因為對於佢嚟講就係你測試緊我嘛。 其實女人真係好簡單嘅啫。 唔係啊，嗱，即係好簡單。例如話所謂測試嘅意思係咩呢？除咗你講唔講之外，例如話甚至某時佢要求個男人一定要係陪佢，或者一定要為佢做某啲嘢，其實嗰啲嘢可能好雞毛蒜皮，但係有時候佢要個男人就係話我要你擺低手上面嘅嘢， 係啊， 當下即刻過嚟我身邊。咁而過到去佢身邊嘅時候，其實嗰樣嘢又唔緊要，又唔係趕急，點解要咁 urgent 呢？就係為咗要證明呢一樣你對我嘅愛喎。咁作為一個男人去睇嘅時候就覺得唔係呀嘛，喂，我真係手頭上面處理一啲好緊要嘅，尤其是你知有好多男士成日都會覺得嗱，真係嘅，唔係藉口嗰種啊，但真係佢工作上面係處理緊一啲重要嘢，唔係話我開緊會嗰啲，即係求其俾個藉口你話我唔想你搞我，係真係做緊啲正經嘢。咁而個女仔佢就要求佢即時出現嗰個情況係，你一係就而家就出現，如果唔係你就以後唔使出現啦。咁嗰啲咧，咁個男人嚟到嘅時候發現有咩事咁緊張啊咁。咁跟住後屘先發現，我就係想同你講啊，今晚你食乜嘢啊？即係可能去到呢啲位咁樣咧，咁個男士就會覺得哇，即係點解你要去即係不停咁樣去測試我咧？咁而呢一種咁樣嘅相處方式咧，係會令到人好疲倦嘅。啊，關於呢一個嘅相處關係咧，轉頭翻嚟問下兩位女士有冇一啲即係過去經歷分享，或者有冇啲嘅睇法見解啦。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喺休息前咧，我哋就讲开即系一句说话吓，即系可能系即系爱唔爱啊？系咪我爱你呢一啲咧？即系女嘅要听，男嘅又一般麻麻乱讲咁样样，即系跟住导致可能两者之间吓有啲嘅误会出现咁。你哋即系有冇呢一方面嘅经验，或者身边你有冇朋友即系曾经发生过？你有啲咩睇法咧？ 但系你头先有讲过一样嘢嘅，就系你话啲女人成日都。即系可能有啲好唔紧要嘅事，就系睇下个男人会唔会放低自己手头上面嘅事情嚟帮佢咁样样啦。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即系切切实实系发生过一样嘢，佢系觉得呢一件事系佢系令到佢觉得佢个男朋友会唔会系其实根本唔中意佢咧？事完就系、是。 其實他們一起住的了已經，那就很緊急，有一天個女仔突然之間叫個男仔就幫他買 M 巾、嗯、因為他在家的時候來 M 啦，那沒曬、哦嗯、但是你有個女人流緊血，你沒理由自己下去買啦，那他就叫他的男朋友就說你現在幫我下去買啦，要即刻用啦，這樣、嗯、那那時呢他的男朋友就打緊機、嗯、那你知道現在打機是不能夠在家的、嗯、就不能夠停低的了嘛，那他就說、哎、我打埋啲鋪幫你去買啦，咁樣啦，咁其實都冇嘢嘅，我個 friend 都覺得 OK， 咁但係等等下呢，佢打埋呢一盤之後已經係兩個鐘頭之後喎，咁、嗯、其實中間其實我個朋友已經好心急，就唉就係想自己落去買，咁但係佢就冇啦，咁當然就可能攞啲紙巾頂住咁樣啦，咁而喺呢一個嘅行為舉動裏面，佢就有同我哋傾，佢就話啊咁緊急嘅事叫佢做，佢都可以覺得打埋鋪機紧要过我流紧血需要用嘅嗰一样嘢咁样样，咁呢一个男人即系乌嘉伦，你又点睇咧？ 嗱，我首先就 你会唔会咁样做啊？如果你身边另一半咁样嘅时候，而嗰部机未打完、 啊，乌嘉伦简直是打机完命啊！ 唔系，咁啊睇咩 situation 啦？如果你讲话 M 到嘅话，而你真系好有需要嘅话，咁你都冇办法，都要放低帮佢买噶啦。即系嗱，我系会嘅， 真话， 真话嘅，真系嘅，即系会嘅。即系虽然讲到好似坏， 咦？你个眼神有啲油 眼嘅，闪匿喎， 咁样嗰啲啊？我哋啦，佢 唔系真系会嘅，因为点解？因为我即系嗰阵时候都试过俾人哋request 啊，要帮呢样嘢，咁我真系有落去帮佢买，咁嗱佢就未去到咁失算，就系、是、话真系屋企一张都冇嘅情况之下，先至要你啦。如果咁赶急都要啦，咁嗱，但系亦都要视乎翻究竟即系个男士佢做紧啲咩？头先你讲话佢打紧一部机，咁嗱、嗯，我的确唔系话帮佢揾藉口啊吓，咁但系而家头先阿青都有讲过啦，你打机咁。咁究竟佢嗰个机咧，嗰一场游戏个重要性有几大啦？ 我唔明白啦，即系嗱，我个朋友亦都唔明白啦。 你唔明白唔等于嗰件事唔重要，我先讲吓。咁所以首先都要搞清楚究竟嗰样嘢系有几重要先。打机唔可以话系唔重要啊，只不过就系如果衡量之下，系唔系完全重要到系个女朋友值得要为佢等咧吓？明明咁赶急嘅情况之下，咁呢一啲因为我哋冇嗰啲数据咁，所以讲唔到啦。咁嗱就。但就咁聽嘅話，我相信一般你喺屋企打機嘅話，照計就冇理由即係喂兩個鐘頭你都唔放手啊！咁可能仲要係玩玩下嘅時候，都可能就覺得佢都等咗即係一陣咯，唔爭在等多陣啦。即係有時候會有嗰啲、 啊、 喂呢一、這個其實唔係淨係唔係淨係男女相處喎。我想講係有好多時候你唔覺嘅咩？即係你越係 close 嘅人咧。你嗰個嘅 priority 就會擺得越低啊！ 我自憎就係咁樣噶啦， 唔係，但 係我自憎人哋就係咁樣形容咩、叫你嘅關係越親密，你即係你就要將我擺到最後咧， 係， 即係完全覺得呢樣嘢係曲解咗嘅，即係永遠啲人都係對陌生人咧就好客氣咁樣樣，但係唯獨是對屋企人就會發脾氣， 係啊， 即係覺得。呢、這个真系唔 make sense 嘅，虽然好多人都系咁样做， 系好唔 make sense， 但系好多时候都好自然会发生喺我哋嘅身上啊！即系有时候唔系讲紧话你刻意系咁样样，但系你会觉得屋企人。因为佢哋会对自己嗰个包容程度会大啲啊、即系佢哋会容易体谅自己。咁其实有时候呢个体谅咧系应该系 appreciate 嘅，但系慢慢你就会 take it for granted 啦，即系会觉得系理所当然咗。同样地都系噶，即系你发生喺另一半身上都系啦。咁调翻转，其实你话个女士对男士有冇呢一方面嘅理所当然 take it for granted 都一定有噶。 即系例如话你喺好多啊，真系 嗱，你错啦。其中一个例子系咩咧？即系嗰个嘅要即系对方即系宠自己啊，撒娇嗰种啊。其实嗱，男士或者可能会少啲，可能喺女士面前咧，或者女士嘅怀里撒娇啊。咁但系我唔知道你有冇遇过一啲嘅女仔啦，可能就系因为恃宠生娇啊嘛。即系好多时候就系、是得啦，我即系。任性少少冇所谓嘅，佢会包容我嘅，因为佢锡我啊嘛。咁于是乎就觉得咧，即系对自己嗰种嘅包容咧，佢就会 take it for granted 啦，就会理所当然啦。即系一个好简单嘅例子系咩咧？就系嗰阵时候我记得有个女仔朋友咧，咁我同佢出街食饭啦。咁啊讲开，即系啊嗰阵时候啱啱开始佢就即系识咗个新嘅男朋友。咁咧 其实佢点解会有时间陪我食饭，我都觉得好莫名其妙。因为照计你新识咗个男朋友，你通常都密运咧拍拖噶啦，系咪先？咁但系佢就话：，唔系啊，你好冤气嘅，成日黐住嘅咁样样。我有时候都唔想同佢一齐咁多时间，好似 Abby 嗰啲咁样样咧，你知啊？ 咁都仲枪 系啊？咁但系我想话嗱，点样样咧？咁嗰次食饭咧，咁其实咧就佢原本就同我讲话啊，我约咗佢一阵间睇戏。即系佢话佢约咗佢个男朋友睇戏嘅，咁我话我系睇几多点啊？我食完饭之后去啦，睇大概七点八点咁样啦，我唔好记得时间，大概系咁上下啦。咁跟住后屘咧，咁我哋食咯，咁食下咁倾耐咗，你唔系要走咩？哇，系啊，不过唔紧要啦，由佢等下啦。跟住唔系睇戏，系其实嗰套戏我都唔系好想睇，佢叫我陪佢睇，等下咯咁样样，好近啫嘛，行过去得噶啦，冇问题噶啦咁。嗱咁跟住但系嗰个男仔打电话嚟嘅时候咧，咁佢就当然个态度180度转变啦 吓。嚟紧啦，嚟紧啦咁 样。唔系， 都唔系啊。 佢系好嗲嗰种，系话哎呀系啊 ，B B， 我同个朋友倾偈倾耐咗，好耐冇见啦，因为咁啦，你睇住先啦，好唔好啊？系咯系咯系咯，你唔会嬲我嘅咁嗰啲咧，咁跟住后尾收咗线之后系啦，得佢自己睇，我哋继续啦咁样样，系真系嗰种。 咁佢都可能真系好唔想睇嗰套戏啫。 系啊，咁但我就系话点解佢可以即系会觉得我个男朋友唔会嬲我嘅？咁我如果唔想睇嗰套戏，我咪好坦白同个男朋友讲话我唔睇嗰套戏。但系点解你又 咁？你都会识话佢啱啱开始啦。 嗱，咁所以我咪就话 意思讲出嚟咧。 你讲得啱啦。咁嗱，但我就系话嗰种嘅理所当然，有多时候你都会觉得就系、是，佢因为而家呢个阶段。佢鍾意我，好鍾意我嘛。咁我会揽用呢一样嘢，就係将佢放喺身上面，就会觉得佢对我会再多啲嘅包容，多啲嘅忍耐。其实呢一个都系揽用嚟㗎。即係无论系对男对女都会发生喺身上囉。 定系佢真系好想同你倾偈呀。 唔系啦， 好耐冇见啦，你有冇搞清楚啲嘢先啊？ 唔系，因为我想话咧，如果系真系好想同我倾偈嘅话，就应该经常联络噶啦。咁但系真系十年都冇约一次，好明显嗰一次都系搵我涉涉地噶咯，感觉系。 咁 但 系 anyway， 出嚟涉十年都唔见一次， 因为真系耐冇见啊嘛。我又话咁好死搵我做咩事咧？咪请我食饭啊？咁当然唔系啦，嗰餐都 A A 嘅咁。不过真系讲翻其实你话男同埋女有时候讲开一句嘅说话。即系嗰句说话嘅重要性，男嘅即系虽然咧，一开始嘅时候觉得，咁老土，好多嘢其实即系在心中啦，使乜讲啊，系咪先？咁但系后屘都发现都认知噶啦，女士咧其实系想听嘅，咁但系对于有时候咧，有啲嘅女士嚟讲咧，佢即系好似头先 Abby 都有提过嘅，就系我想听嗰样嘢咧，一开始嘅时候可能净系想听个内容嘅啫。但系后屘慢慢想听咧，就想听个演绎多于个内容嘅。嗱咩意思呢？即系例如话，曾几何时，我就想听你对我讲一啲我想听，我听到会开心嘅说话。 嗯， 即系我挂住你啊，打电话嚟问下你做乜嘢嘢啊，咁噶嘛。咁但系慢慢咧，有啲女仔嘅要求就高咗啦。即系其实对佢哋嚟讲，佢会觉得你如果系挂住我嘅话。我听个感觉呢要似系你真系挂住我嘅。 要铺排下嘅，即系写段文啦，最好就系啦，引用下啲诗词歌赋啊，即系起码有内容，听落去，你系有心度过嘅。 喂嗱，但系呢一个我真系想转头翻嚟研究一下，因为即系有时候有啲男仔咧，唔系唔想讲啊，系真系唔识讲啊，因为你知道究竟女仔喺咩时候听啲咩说话呢一样嘢咧，系飘忽嘅，同一句说话咧喺唔适当嘅时候讲出嚟咧。是会有个反效果的，转头翻嚟讲。 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啲人话女人心海底针，其实我觉得呢一句说话系好啱，即系因为有时候咧，究竟女士嗰个心。是几难捉摸啊！想要啲咩？想听啲咩说话？即系如果大家曾经有啲男士咧有丰富恋爱经验就明嘅，即系咧同一套嘅追女嘅技巧咧，其实真系未必可以应用喺每一个女仔身上，因为每一个女士都好独特噶。 梗系啦，你追阿青同埋追我都唔同啦。 追你啊，最难添啦，唔使讲噶啦。 Level Ten， 即系有冇试过攀登呢个珠穆朗玛峰啊？只能够系远观嘅啫，千祈唔好爬上去，有生命危险啊！同大家讲啊。 但系成功挑战你就有呢个满足感啦嘛。 你一世都唔会想挑战你呢个。 唔系、啊，有阵时咧，读书先成日听得到，啲男仔咧系真系会为咗挑战难度咧而去打到要去追到某一个女仔噶嘛。 但 系 嗰啲，但 系 嗰啲男仔有冇谂过想死啊？ 真系好幼稚。 如果想死嘅话，就会想挑战呢一个珠穆朗玛峰啦，喺我面前嘅呢一端，好难嘅。 我唔加入你哋。 唔系即系挑战咧，我相信好多男士都会即系对于挑战性嘅话想做咩啊？ 你试下啦。 我都头先咪讲咗。 唔系自己系追女性手， 我再重申，即系我觉得好多男士都中意系挑战一啲嘢，但系咧死亡咧系唔系个个男仔都会想，即系正如我讲好多时候，点解有啲男仔成日都话啊好怕咩老婆我啊，好怕另一半喺度隔篱咧就系吟吟沉沉啰啰嗦嗦咧，其实点解咧？因为当佢哋我啊啰嗦啊，就系带出一种死亡嘅味道啊，即系你好唔想即系成日伴随喺死亡身边啊嘛，咁所以好自然就。我觉得好啦，贴服一啲啦，做一个体贴嘅老公或者系男朋友啦。佢好多时候之前已经提点过，或者系表明过佢有啲咩嘅要求嘅话，我会即系尽量去满足嘅。咁但系有啲时候就系、是、你发现啦，原来一个内容唔系最重要，最重要嘅系咩呢？就系、是、嗰个嘅表达手法。 嗯，我好认同。 系嘛？我知头先你讲咗啦，即系又要吟诗作对咁样样噶嘛。 系啊，最好就即系摆晒气球啊，蛋糕香槟唔少得咯。 系啊。但即系呢一个真系有时候难捉我嘅咩咧？因为好似头先 Abby 咁样讲咧，即系有时候有啲男仔觉得系啦，啊原来 Abby 呢一类咁样样嘅，中意有时候听你啊有啲DIY 嘢啊，突然间醒两句诗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小心意啊，去堆砌一啲嘢出嚟去替做回忆咁啊，好中意啦。咁但系有啲女仔觉得啊唔系、啊，其实佢可能中意即系低调啲嘅。 唔系、啊，你而家咁样讲讲下，我突然之间觉得追 Abby 其实真系唔系好难嘅啫。 系堆砌啊嘛， 佢完全系将佢想要嘅嗰一套已经表露晒出嚟。 系我成日都摆喺块面度。 系啦，即系。 你取悦我啦， 好容易估到佢想要啲乜嘢，同埋有啲乜可以令到佢欢喜。 唔系，佢相对系嘅，即系正如我讲咩咧，正如就系话，如果你送礼物咧，即系嗱，即系就系讲送礼物，其实就最容易掌握到噶啦。即系有啲人咧，如果你谂，你好容易察觉到。佢中意啲乜嘢？你知道佢送咩俾佢嘅话咧，佢会开心嘅话咧，其实要追佢啊，或者要取悦佢咧，系容易嘅。最怕嘅系咩咧？最怕嘅就系有一啲人咧，佢连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要啲咩，佢只可以话俾你知咩咧？佢唔中意啲乜嘢？即系例如话你对佢可能即系为佢搞一啲唔知咩心意啊，可能带佢去沙滩砌嗰啲唔知咩出嚟又好啊，或者准备咗份咩 DIY 礼物俾佢又好啊，佢唔中意。 嗯， 但系佢讲唔出俾你知。我鍾意啲乜嘢，我就係唔鍾意你咁樣樣啫。 我就係唔鍾意去沙灘。 嗱真係如果係去到咁樣樣嘅話呢，嗱呢一啲就比較係難搞一啲嘅。即係嗱，我唔知呀，你哋身邊有冇啲朋友試過係咁。即你系咁样样嘅， 系我都唔知道自己想点嘅。 系嗱嗱，但我想话咧，嗱真系，不如问一问你哋，如果吓、啊、假设你嘅另一半系咁样样嘅话，你有啲咩方法去取悦佢，令到即系佢会觉得你做嘅嘢佢会开心啊？ 我真系会觉得直接你啦，即系譬如如果我要求婚， 系 啦，即系譬如如果我要求婚嘅话，咁我就唔会即系带佢去啲好浪漫嘅海边啊，或者餐厅，或者听住音乐，唔需要直接拎个戒指出嚟戴喺佢嘅手指度。 嗯， 系即系我觉得最简单直接嘅应该系佢最想要嘅嘢。如果佢唔中意花巧嘅话， 当然嗰只戒指有翻上下嘅份量， 最少得一卡啦。 系啦，如果系汽水盖掩嘅话，咁就 咁啊绝交啦，即系反面啦。 如果个 Abby 嘅话就系咁噶啦。 但系你有冇留意事后黄翠如同萧正楠嘅发展啊？佢哋当初系求婚嘅时候咧，佢哋系冇戒指噶， 系 所以黄翠如咁样都肯嫁咗啦。 喂，你讲起呢一单嘢又仲好笑喎！啱啱我咪话去过台湾睇个朋友结婚嘅， 系 佢哋系连结婚戒指都冇啊，但系佢哋系结婚咯。咁当下我都觉得好出奇嘅，点解咧？因为佢哋嗰对戒指咧系问佢哋身边嘅伴郎伴娘借。 唔系，但系佢哋系冇戒定冇买先， 未买啊， 係直頭係未買啊。咁所以嗱，你又真係會發現啦。雖然好似阿 Abby 咁樣講，喂，其實你一啲嘢直接就得啦，但係有時候有啲人原來追求嘅未必係呢樣嘢。嗱，所以咧翻返去頭先我問個問題就是，喂，咁既然如果嗰另一半啊，無論係男係女，佢連自己想要啲咩都唔清楚嘅話，你又點樣樣去取悦佢咧？ 好難搞啊，取悦唔到㗎啦。 嗱，我會建議咩咧？你真係唯有可以嘅就係咩咧？你就係同佢一齊去發掘一啲咧佢會開心嘅事情啦。 其實我研究過呢一樣嘢，通常可能即係唔知道自己想點嘅人，即係包括我自己啦，都係好睇當下嗰一刻嘅心情。即係如果你心情突然之間好好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咩都得嘅。 哦，即係你即興派嚟嘅。 係啦，如果你心情唔好，即係可能你自己嗰日有啲情緒嘅話咧，你係好似做啲咩佢都做得唔啱咁樣樣。 係，咪但係我就係話咯，嗱，當然你其實有時候呢個可能係即興派啦，即係你做嗰下當下，佢因為心情好啊嘛，即係你突然間同佢潛水又好啊，滑雪又好，佢都好中意。平時根本就唔 sporty 嘅呢個人都，咁但係咧就算係咁都好，你都同佢發掘，因為對佢嚟講，佢未必真係因為嗰一次啊，大家嘅經歷咧，忽然之間中意咗滑水啊，或者中意咗潛水或者滑雪，但係佢就會因為嗰一次嘅經歷咧，有一個好開心嘅回憶。嗱，呢一個回憶緊要嘅地方就係咩咧？就係自此之後，就算佢唔中意滑雪啊，唔中意潛水，唔中意滑水都好，但係你同佢提起呢樣嘢嘅時候，佢會勾起個畫面。尤其是對女士嚟講，我曾經講過 4D 嘅記憶嚟㗎嘛，當下嘅佢咧，即刻就會係因為嗰一次嘅美好回憶咧，佢就會開心翻㗎啦。係啊，咁呢一個咧，我哋今日講到呢一度啦嚇，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 拜 拜。 樂活玩家，今日節目時間到啦，聽日再見啦。